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跟他吵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砍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0，欢迎各位来到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阳光还是非常好的啊，这个时候呢，从我们的直播间望出去，你就感觉外边特别的温暖。 哎，是的，尤其是被阳光环绕的感觉，真的就可以用温暖来形容了。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和温暖有关的。咱们先从郎平郎指导卸任说起啊。郎平郎指导今天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当中发文，说自己呢正式卸任中国女排主教练一职。这个文章一发呢，也是引发了很多排球爱好者或者体育迷的跟帖啊，纷纷为他送上了祝福。郎平卸任，感谢球迷温暖厚爱，也说一说让您感觉温暖的瞬间吧。 是，郎指导这个消息出来了，并不让大家感到意外，因为郎指导无论是这个东京奥运会成绩如何，他其实都是想要回归家庭了，约就签到今年奥运会结束，所以这个是大家预想当中的一件事儿。但是呢，我觉得今天有一件事让我还是感觉到有些意外，就是球迷们各种各样的温暖的这样的一个回复。 是的， 很好的这个包围了郎指导，当然也看到了某些文章可能对这个中国女排的这个什么技战术等等有各种各样的批评。 都什么时候了还技战术呢？ 哎，对，但是球迷们的温暖我相信郎指导看在眼里，也会暖在心上啊。 是的，他收到了，而且他也表达出来，他不说吗，这个在酒店的时候，保安小哥还非常热情的给他打了招呼，也没有什么说额外的动作或者额外的语言，只是说了一句郎导您好。 是的，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让您感觉到温暖的瞬间啊，通过郎指导卸任感谢球迷的温暖厚爱，大家拓展一下各种各样的思维。这边看到了青柠仙子 KX 燕林 YD还有 EK 啊，我是曼联等等的朋友都已经来到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进行互动交流了。同样大家可以关注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与夏萌康乐进行互动。今天刚才提到了早晚高峰都挺堵的， 没错， 什么原因呢？ 堵车不要堵心啊，这个小朋友们开学了， 哎， 学生朋友们今天开学了， 是的， 所以这个早高峰来的也会更加猛烈一些， 所谓的神兽回笼了 四脚吞金兽们都各回各班了啊， 对， 各找各班主任了 啊。我突然想到了，家长是感觉到挺开心的，是吧，神兽回笼了，这个能够腾出很多的空闲的时间。但是突然有一个念头，比如说老师他也有自己的孩子，那他的压力就大了啊。上班的时候好几十个小神兽围着他，然后回家了还得家里 一两个两三个 啊，对，自己个儿家的神兽，所以说老师们真的是辛苦了。 是的， 当然了，在这里也要道一声老师辛苦了，同时呢家长也是挺辛苦的啊。据说呢今天各大学校门口的围墙都爬满了家长， 哎，是 把孩子送到校园之后呢，有些家长舍不得走呀，得看一看哟孩子在学校什么表现呀，尤其是可能刚上一年级啊，或者说这个刚上幼儿园，总而言之是刚踏入校门的这样的一群家长，都特别担心孩子在学校能不能适应，于是就出现了这个围墙上爬满家长的壮观的景象。 哎，是我看到还有家长舍不得还掉眼泪的也有， 哎，有 啊，默默无语两眼泪。 我以前一直认为啊这事儿只有妈妈能做得出来，没想到啊今天我看见这个校门口很多爸爸也跟那儿抹眼泪呢。 对啊，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啊，都想起了自己小的时候，可能这种场景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啊。曾经小的时候，比如说去幼儿园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幼儿园哇哇的哭啊。 为什么呀？不适应， 就是跟家里边的那个环境是完全不同的， 是。 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深，我妈妈送我去这个幼儿园，然后哎，我还以为到什么地方去玩呢，结果一回头，哎， 妈妈不见了， 把我交给老师，然后这跟我招手，我这就意识到了，这不要我了呀，这是。 哇哇大哭啊，这是叫分离焦虑症。不过很快小朋友都会有这个过程这个阶段的， 是 很快适应了之后呢就开始想着说，妈妈我什么时候可以上幼儿园啊， 啊是啊，什么时候可以更多的跟小伙伴们一块去玩耍，这是我的一个小天地。当然今天我们来聊聊什么样的感觉是您最温暖的一个瞬间。我相信送孩子上学是很多家长朋友们您最温暖的一个瞬间了啊，尤其 既温暖， 对， 又有点难受，就觉得哎，我孩子终于长大了。 哎， 难受呢是在于我孩子要离开我了。 当然了，我相信手拉手送着小孩去上学啊，去放学的时候，尤其把他接回来，您会有一种所谓的成就感，而这样的一种温暖，相信，孩子可能不懂事儿，他不知道为什么这父母这么重视这第一天的开学，包括这个放学，这个接送等等的，但是他长大了以后，这一定是最最温暖的一个瞬间呀。 没错。那更多让您觉得温暖的瞬间呢，其实现在哈大家都可以通过微博和微信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的。 是 五金员工他说啊，落雨有人来送雨衣，困难的时候有人来帮助，异地他乡遇知己，逢年过节齐欢聚，这就是人间的温暖啊。 是啊，人间的温暖有的时候说起来好像挺玄，但实际上就是简简单单，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柴米油盐都是最温暖的一个触角。当然了，现在相信好多的家长朋友们，如刚接完孩子，估计现在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有可能您堵在路上，堵车而不堵心，听听我们的金戈铁马节目，马上为您和您的孩子们唱一首歌。 哎， 这歌就是跟上学有关的，我们小时候就唱这歌， 唱了几代人了。 对呀， 应该还在唱着呢。 啊，家长朋友们一定也是会唱的。而且呢，今天，这个词儿我还给稍微的改了一改。 哦， 咱俩可以就因为他唱好几遍，夏萌，咱俩可以先唱一遍原版的， 行， 然后我再把我改的词儿啊，大家伙给您特意改的，大家来听一下。好嘞，第一遍开始。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我去上学校，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 要改了吗？ 花儿对，哎，好，要改了，第二遍我这改的啊。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妈妈说好好好，伸手你们终于开学了，我去上学校，妈妈高兴了，刷刷剧喝喝茶，哎呀妈呀终于解放了。 改得好。 还有一遍，咱们再回到以前那种感觉。空照， 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 早了，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我去上学校，天天不迟到，爱学习 爱劳动，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 我的回忆一下被拉到了学生时代啊！记得上学的时候，很多就是淘气的小孩就改歌嘛，啊、就 哎呦 胡改，你记得吗？ 我记得。 我去上学校，背着炸药包， 是 这些的啊。现在想来还是挺可爱的。 哎，就是那个时候小孩的这个想象力，在这些改的歌词当中都能够一个精准的体现。 嗯， 还有一首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嗯 啊，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 受理一面 啊，叔叔就是什么是 叔叔 把头垫， 嗯啊，向我把头垫， 我高兴的说了句叔叔再见。 嗯， 这歌也有这个当时小朋友也能改， 我改 啊，好像最后一句改成什么叔叔抽烟， 哎呦 哎呦喂，这孩子够有礼貌的。 是啊， 确实这是童年的回忆啊，充满了各种温暖的记忆。而大家对于童年的回忆当中最温暖的，我相信就是跟父母去相处的这个感觉，尤其是送你上下学啊，然后给你做好吃的啊，包括了生病的时候嘘寒问暖的那种感觉。可能小的时候真的是不懂事儿，但是回忆起很多以往的一个瞬间，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种温情涌上心间的。 没错没错，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聊一聊温暖。同时今天9月1号啊，各大学校也都开学了。说到温暖又和开学联系在一块儿，就不得不让我们感叹啊，人世间可能我们感受到的第一缕温暖，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妈妈，我们的爸爸， 是 来自于我们的家庭。 刚才在上节目之前，我妈给我在微信发了一张图片， 嗯， 是当年他跟我表姐一起来北京送我上大学啊，从沈阳到北京来送我上大学，他俩去颐和园拍的一张合影，然后我看到那个照片，当时真的就特别想要流泪的感觉，就是一种温暖的感觉。 嗯 啊，当然我妈妈现在我觉得也很年轻，但是呢，看到那张照片了，就觉得啊，以前更年轻， 嗯 啊更好，就是啊大家在跟父母去这个接触的时候，小的时候有可能包括。我觉得比如上大学有时候可能还未经这个世间的这样变化，还没有什么社会的经验，但是一旦有了社会的经验之后，您就会觉得父母包括家人给您的亲情是最温暖的一种体现。 嗯，没错，包括今天郎指导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发的这篇他的离别的文章，他也写到了说写到自己和妈妈之间的这种感情啊，有一段我看的时候也是有点想哭的这种冲动了。他说 确实 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是他母亲的时候，母亲还能和我说话，是看着窗外天黑，像平时每次在家一样跟我说，走吧回去吃饭休息吧，明天还要训练呢。就是这么普通的一句话，那是他母亲对郎平郎指导说的最后一句话。 是，这是一种温暖的展现。那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聊聊郎平指导卸任，感谢球迷的温暖厚爱，也说说让各位感觉到温暖的瞬间。这边必须得送给郎平指导一首歌，这首歌是刘欢老师演唱的《温情永远》，曾经这歌是在春晚上面演唱的，可以说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范围之内唱刘欢老师的歌，我估计我能排第二。 第一是他， 第一我不敢说，我这一说人家说找我来说我唱那谁，对吧，我只能最多排第二啊。 第一在我们隔壁台呢， 是好，送给各位也送给郎平指导这首温情永远啊。也许是因为每一天都相见，生活有点平淡，也许是由于彼此太了解，觉得不够浪漫，好像所有的蜜语甜言过去早已说完，留下来几句贴心的话，最平凡的温暖。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不可能所有事一天做完，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郎指导给自己一点时间吧。也许是因为每一天都相见， 忘了往日欢颜。也许是因为彼此太了解，不愿再输情感，好像所有的命。哎呀妈呀，起高了， 有点难。 刘欢老师太高了， 头晕过， 降个 key 吧。 不是相恋，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 狼指导， 不要总忘记了黑夜和白天，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 郎平指导， 还有爱在你身边呐、 啊！哎呀，是温暖的感觉。体育也是同样充满温情的，夏萌。 嗯，那当然了，在体育世界里边哈，其实呢也是人的世界，也是一个小社会嘛，当然会有让人觉得温暖的事情，也会有让人觉得挺有意思的事儿啊。 对呀、啊，尤其是在取得非常好的成绩的时候，肯定是万千宠爱，各种追捧，再加上，有可能会各种捧。但是我相信，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当遇到困难的时候，球迷朋友仍然没有忘记您，没有忘记郎平指导曾经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些温暖和感动，送上各种各样的祝福，这个是最最温暖的事儿啊。 嗯，是。哎呀，我觉得这个郎平郎指导今天写的这篇告别文啊，嗯，太感人了。一会儿我们节目里边有时间给大家就是全文，再去回顾一下， 是 太值得回顾了，非常感人。里边写了很多他和他母亲之间的一些事情。太累 了，也该歇歇了，不要总忘记了黑夜和白天。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郎平指导，还有爱在你身边呐。 这歌被你唱出了二人转的味道。 哎呀，没办法， 这不容易， 祖传的。哎呀，刚才这个牛都吹出去了，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至少排 第二， 至少排第二。 刘欢老师。 但没办法，刘欢老师这 key 太高。再有一点，为什么刚才这个高音儿好像没有特别上去？我今天没戴假发，就唱刘欢老师的歌，必须戴上那个假发，得甩头发，甩起来之后，这唱腔才能够适配得了啊！ 你早说呀，给你准备上 啊，准备上这道具都得齐备着上。 对呀、 啊，是。咱们今天来聊聊郎平指导卸任，感谢球迷的温暖厚爱，也说说让您感觉到温暖的瞬间吧。 哎，阿昭也说，除了家人，郎平指导呢，谁也不欠。 没错，说的太对了。还有这边好多朋友都提到了他们的各自的温暖的时刻。浪漫手机说了，要在不愉快的日子里搜刮生活藏起来的糖，这个就是生活当中的温暖片刻呀。 嗯，没错。还有说，阿鱼丸这位朋友说，哎，其实就是有一天我特别难受，然后我同事呢，什么都没说，就给我倒了杯热水，哎呀，我瞬间觉得就暖和起来了。 哎，是。还有这边孤独求胜他说了，傍晚走在人行大道上，路灯突然亮起，万家灯火终于有一盏而为我而明啊。 嗯，哎，说这个亮灯这个事儿，我想起来前段时间看了一个新闻，就说这个家住某某地方的一个男孩，他给市政部门写了一封信， 哎， 就说呢，说他妈妈是一位环卫工作者， 啊， 每天起早贪黑的，早上起得特别早，因为要去道路清洁工作要去做嘛，然后因为前一阵子吧，可能在天冷的时候，这个天亮得很晚很晚嘛。他妈妈大概五点多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呢，这个灯啊路灯都是关着的，他妈妈经常是要摸黑去工作，他就给市政部门写了一封信，说这个路灯能不能早一点亮。 对， 市政部门很快就给他回信了，然后专门为他妈妈把这个路灯早开了20分钟。 是，这些清洁工们我认为是最值得尊敬的人啊，他们的这个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包括在盛夏30-40度的时候还要去顶着烈日维护我们城市的这样的清洁，可以说是城市的市容的美容师啊，包括在 酷暑的时候，往往我们看到这个市政部门也会给他们啊有一些这个绿豆汤啊等等这些解暑的东西啊送给他们。我包括也看到曾经有一些市民们啊为他们送上这一些包括这个冰棍啊等等的这些冷饮，其实在当时都是最最温暖的瞬间了。 还有退一步看世界这位朋友，他说到温暖的事情是在家庭里。他说他小的时候嘛，总是看自己的父亲抢着干活，他就问说：“爸爸，你怎么那么爱干家务活？你怎么那么爱洗碗呀？”他爸就一边洗碗一边说：“因为你们都不爱干呀。” 哎呦，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你看 他一直温暖到现在。 是啊，有的时候家庭当中的温暖，它是润物细无声的感觉。大家慢慢来品，尤其是年纪特别小的时候，品不出其中的各种滋味啊，品不出其中的温暖。你会认为很多事儿是理所应当的事儿啊，但是长大了以后，懂事了以后，您就会体味出其中的各种滋味，其中的温暖含义了。 而都说这个家庭是一个人的启蒙教育的最初的发源地嘛，就一个人啊，如果他性格特别好的话，那么大概率或者说咱们说99%吧，他的家庭都特别的幸福。 是，这边康乐也是想了好几个让自己感觉到温暖爆棚的事儿，比如说，就在7月份的时候，当时我是上早班啊，坐地铁来，那天正好是我没堵队呀，下起了大暴雨，我就没带伞，结果坐地铁到建国门的 B 口，B 口骑这个小黄车到电台的门口，大约稍微骑得快点，像我啊，2分钟搞定。所以当时就算没带伞，我想我把这小黄车扫上，我也不至于说这个被淋雨等等的啊，就有这样的一个设想。但是由于啊这个雨下太大了，它那个屏幕啊，就是那个二维码，被雨已经是给全都是覆盖的水了， 扫不上。 然后那个雨，冷冷的冰雨在那胡乱的下，把我 脸上胡乱的拍， 是给我各种拍呀，都差点拍晕了。结果这个时候突然非常暖心的，我的身后出现了一把伞， 是谁？ 一位陌生的人啊，他给我打起了这把伞，然后就跟我说：“哎呀，你这个是要这个扫这个车子吗？我给你打一下伞吧，看你扫不上了，老半天，感觉挺着急的。”真的，说实话，我瞬间就觉得世界 人间有真情。 对呀，这个 有真爱， 世界真的是太美好了。 这人是谁？ 就是一个很 路人， 陌生人，根本不认识的。所以我就是那天上节目，包括整个一整天，我的心情都非常的好。我当时就想，我要把这样一种快乐，这样一种正向的能量传递给更多的人。所以，我也是默默的许下了一个愿，就是等什么时候啊，我发现了再有其他人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下雨天啊，任何的需要我帮忙的，我一定马上第一时间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去递上这一把温暖的伞啊， 把这个温暖传递下去啊。哎， 是 呀，有首歌叫什么唱来着，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片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是，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你在这儿给我升 key 了啊。 哎，维维老师啊，这是我非常喜欢的歌唱家了。 是，确实是这样的啊。别人给了你一次温暖的这种感动，你会铭记一生，而且呢，也会让这样的温暖永远的传递下去。 对， 返璞归真也跟你有一样的感觉。他说，素不相识的人给你一个甜甜的微笑，你就恨不得把自己的微笑送给全世界。 可不是吗？所以说爱心是会传递的，温暖也是会传递的。而且我还有一个突然想到的很温暖的事儿，就是有时候赶着公交车啊，就差2步，但人家这个乘客已经下来了，司机其实都有这个理由说直接开走。 对， 但是司机从后视镜看到我这样跑的， 他还会踩一脚等你， 等我一下。 是的，是的。 然后当时真的我一上车就赶紧说：“哎呀，谢谢您了，师傅。”这个确实是非常的温暖人心的。 对，这种事我也碰上过。 对，当然也碰到过那种不太温暖的，咔一下就踩了，就不等我那1-2秒，我心里就想，您就不能再等我1-2秒吗？ 把你留在凌乱的风中啊！ 是， 大多数情况还是会这个公交车司机啊，我觉得都挺热心肠的。 是，这边看到了好多朋友来留言互动啊，我们这话题很热烈。8216他说了，老人摔倒之后，有个小伙儿，先拍照，然后扶起老人。他觉得这个就是挺温暖，就是能够去 见义勇为这件事儿就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事儿。但是拍照可能是为了， 我懂了， 保护自己。 我懂了，对，我懂了，是的，是的。 好，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上边来跟夏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我们今天的话题只有一个，说说郎平指导卸任，他感谢球迷的温暖厚爱，也说说让各位感觉到温暖的瞬间。从晚高峰的五点到七点，女主播夏萌和男主播康乐将会陪着各位两个小时的时间。大家现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进行互动交流，等一会儿读大家的精彩留言。咱们先进入到第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嗯，没错，我们第一时段的资讯也是充满了温暖。首先还是关注疫情防控的态势。据了解呢，截止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零点，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而作为科技抗疫的先锋队主力军，今年的福茂会、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携新冠病毒核酸分子检测试剂盒、特免球蛋白以及新冠疫苗亮相福茂会，其中抗变异毒株的二代疫苗和两款特效药物更是全球首发，抗疫成果 YYDS 不容错过。 另外关注到新学期如期而至，疫情之下孩子们能顺利返校离不开万众一心齐心协力的抗疫决心，以及多个部门前期扎实的准备工作。熟悉的校园、熟悉的老师、熟悉的同学，新学期对于很多孩子们来讲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开学之前，教育部出台的一系列双减新政又给这个学期赋予了新的变化。跨入新学年，迈进新学期，我们也祝愿祖国的花朵能够茁壮成长。 今天早间的七点开始呢，校园周边的车辆就明显的增多了，在交道口南大街、昌平区回龙观、还有西城区平安大街等几处校园周边的路口看到，尽管一些路口呢没有设置红绿灯，但是绝大多数的机动车在斑马线前也能做到文明礼让。利用开学的机会，北京市交管局在交通安全网上第一课当中也专门增加了礼让斑马线的相关知识，通过学生的学习，以小手拉大手的方式达到了引导家长认知礼让斑马线重要性的目的。 文明驾车礼让行人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全市范围内展开，关于路口信号灯通行规则的话题是被市民们热议，许多市民反映到不知道右转灯闪烁时如何通行。对此交警解释道，右转灯只有黄灯和红灯，没有绿灯，黄灯闪烁可以在观察路口安全的情况之下右转通过。市公安交管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到，基本的交通常识司机应该掌握，右转时礼让行人也是司机必须掌握的基本规则。 再来看一看高科技。昨天世界 5G 大会行业应用创新论坛公布了我国 5G 十大应用案例。据了解呢， 5G 十大应用案例从25个省市自治区的206个申报项目当中脱颖而出，涵盖了工业、互联网、智慧医疗健康、智慧交通等等多个行业。工信部通信发展司司长刘玉林也表示，下一步各方要形成合力，推动 5G 应用从样板间向商品房加速转变。同时入选我国 5G 十大应用案例的还有玉溪新钢钢铁、 5G 数字孪生透明工厂、山西省陆安化工集团、新源煤矿 5G 智慧矿山，还有青岛港 5G 智慧码头项目、南京滨江 5G 智能制造基地，还有广东省南方电网 5G 智能电网，以及桐庐峨山 5G 示范应用第一乡等等。 城市副中心的图书馆坐落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万亩林海当中，又被称作森林书院。目前由144片银杏叶组成的森林伞盖的结构已经是基本成型了，金属屋顶安装工作也是启动，外幕墙以及金属屋顶预计是在今年的年底安装完成。届时状如方印的森林书院将为城市绿心盖上文化印章。此外，图书馆的屋顶还设有光伏玻璃及发电系统，年发电量可在23万千瓦时左右。据测算，相比同类面积的公共建筑，图书馆项目全年可降低能耗约8%，投入运行之后，每年将会减少约2945吨二氧化碳的排放。 从今天开始，电子驾照呢开始在北京正式启用了。那么我们之前呢是登录了12123的 APP 进行了申领程序，按照页面的提示，大概我花了1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个申领的工作。10分钟之后呢，我就收到了一条信息，叫做电子驾照已生成，可以使用。交管局也介绍啊，电子驾照这个全国都是一样的，和纸质驾照 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全国范围都可以用。那么有人就要问了，说这个电子驾照究竟有什么用呢？给大家介绍介绍哈，比如说这个交警日常执法的时候呢，只要咱们用手机出示电子驾照，将不再核实实体驾照了。还有就是办理车驾管业务的时候，处理交通违法、解决交通事故，电子驾照全都能搞定。在车辆保险承保和理赔的时候呢，保险公司也可以核验驾驶人的电子驾驶证，以确认驾驶人的驾驶资质。还有准备租车的时候，租赁企业呢可以用电子驾照确认租车人是否是合法司机。货运客货运企业招聘专业驾驶员的时候呢，需要检查驾照，那应聘者呢就可以在这个时候出示电子驾照了。也有朋友要问说，这个纸质驾驶证以后还有用吗？是有用的，在办理注销、撤销、暂扣、转籍或者迁注的时候，依然还需要携带纸质的驾驶证。驾驶证的期满换证的时候呢，驾驶员还需要携带纸质的驾驶证到窗口去换证，之后再通过这个手机 APP 去进行重新的申领。 今天北京市发改委对外介绍到，本市推动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取得阶段性成果，截至目前已在保留传统服务渠道、开辟绿色通道等三个方面十余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目前全市的733家医院不含军队医院均为老年人提供现场号源，建立无健康码绿色通道，优化老年人互联网加就医服务，配备导医、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等人员指导老年人就医。同时全市范围也持续整治拒收人民币现金的相关行为，55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现金业务均设有线下办理渠道，配备引导人员，配备老年人专用工具，如老花镜、放大镜等等。而在交通出行方面，目前手机约车等约6家网约车平台已推出了一键叫车助老模式，老年人无需输入上下车地点即可叫车。同时开发了我教老人用手机的微信小程序，开设了微信、支付宝、外卖、跑腿等等的这12门网上的课程，累计有8万余人次参与学习。据介绍，下一步本市将会建立以解决老年人问题为导向的老年啄木鸟志愿者服务队伍，定期排查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和居住、出行、健康支持、生活服务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推动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在本市得到切实解决，让老年人在信息化发展当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嗯，这个太重要了。很多老年人有时候去这个小卖部买东西啊，因为很多小卖部都拒收现金了，哎，老年人又不会用手机，就在那儿干着急。嗯，这个政策都非常的好。再来看一看和我们生活有关的，那么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今天上午进行了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马有祥就说，今年洪涝等自然灾害很多，给农业生产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从现在的情况上来说呢，我国粮食总体价格继续保持基本稳定，市场没有出现大涨大跌的情况，而且随着中秋国庆两节的临近，农产品消费也是迎来了传统的旺季，一般呢在这个时候价格都会有所上涨的，这是一个规律。除了粮油之外，像今年猪肉、蔬菜、水果等菜篮子产品生产供应形势呢也是不错的，节日期间咱们国家农产品市场供给是有保障的，尤其是猪肉。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啊，最近猪肉下跌的这个情况还是挺猛烈的，所以呢今天新闻发布会当中有关部门也是倡导大家，希望趁这个机会呢可以多吃猪肉，多买猪肉。 另外关注到，今天第8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传来好消息，2020年归国的第7批117位在韩志愿军烈士，有4位烈士正式确认找到了亲属，这4位烈士分别是梁百友烈士、展志忠烈士、吴雄奎烈士和林水石烈士。烈士寻亲常常要经历一个艰辛的过程，参与寻亲的各方工作人员、志愿者们都说，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努力到底，我们就是要尽一切可能让为国牺牲的无名烈士无名变回有名啊！所以说这些烈士重回祖国的怀抱也是一件最最温暖的事儿啊。 嗯，再大的困难这都是值得的。最后给大家带来一条出行提示，从昨天晚上开始一直到另有通知时止，地铁2号线前门站 A 口 采取了临时封闭措施，乘客可以从其他出入口进出站。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话题的讨论，今天来聊一聊郎平卸任，感谢球迷的温暖厚爱，说说让各位感觉到温暖的相关瞬间吧。哎呦，这边好多朋友啊，一说温暖这事儿啊，真的是非常的积极啊。 嗯，我看见风吹麦浪就说陪老妈逛街， 哎呀，真好， 很温馨的画面。 是，而且小时候是父亲母亲拉着自己的小手去逛街啊，您是现在陪着老妈老爸去逛街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拉着他们的手， 嗯， 也挺好的，多温暖的一个这个画面啊。当然这边还有、 嗯、 我是曼联说了，陪自己的爱人觉得也是逛街挺温暖的一件事儿啊、 嗯、你负责拿包吗？ 是，这个银行卡的这个怎么样？准备钱够了吗？ 还有这个1246这位朋友说，嗯，第一次我闺女叫我爸爸，哎呦，那会儿我觉得都不是温暖了吧，都是激动的热泪盈眶了、 嗯、是。这边还有朋友提到郎导啊，6645说郎导这么大的岁数了，扛着中国女排走了这么长的时间，值得称赞，值得感谢。确实今天看到了郎导卸任的新闻啊，新闻底下一水的，甭管是球迷还是不是球迷啊，基本上都留了这样的非常温暖的话语。 嗯， 当然了，也看到有一些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声音啊，但是今天对于郎导这件事，温暖其实是一个主旋律啊。 没错，小锦的 dream 也说，在你最无助的时候啊，朋友跟我说了一句，说没事儿，还有我呢。 然后你说那这个前方面是不是先帮我解决解决？ 哎，在最困难的时候，如果有人站在你身边，就说一句没事儿，有我呢，哪怕他就是这么一句话，你都足够暖人心哈。 是，我想说的是，更暖的就是什么呢？你真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的朋友或者是亲戚、愿意借给你钱，这是非常关键的事儿。 人们都说这个能不能借到钱是考验人品的时候吗？ 对啊，但是也不要轻易的去试探人性。 哎，对， 对啊，别为了试验什么事，你说给你好几个这个朋友群发一条， 突然发现、 借我多少多少钱、啊，人家可能 你被谁谁拉黑， 对，会感觉到莫名其妙啊。当然，如果能够借您钱的话，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举动，同时也要提醒您， 嗯、 如果您欠别人钱的话，要记得啊，时刻的记得这件事儿。注意要还钱，还钱是更温暖的一件事儿。 现在都是这个借钱的， 是大爷。 对呀， 是。 嗯， 这边好多朋友又留言了，你看到了吧？ 看到，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说啊、看见一个也是跟公交车有关的，霸气的旺旺说，有一次我买了一双新鞋，还挺贵的，作为一个公交车，挺忘在车上了，结果没多久吧，我自己都忘这事儿了、 嗯。哎呀， 回到家了。电话来了，说：“哎，鞋落在车上了，赶紧过来。” 嗯，又勾起我的回忆了、 嗯。 我刚上北京上大学那一年，我记得应该是十一回家， 嗯， 然后回到北京，结果我坐公交车，然后我就把包落到公交车上了，100%真实这个事儿。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包肯定丢了，什么身份证全在里边， 嗯， 然后我就用当时的小电话、 小灵通、 小手机。尝试着给110打了个电话，结果给我解决了啊，就说对，人家说正好有这个司机朋友说这个哎捡到了一个包，交给了警察叔叔，结果警察叔叔开车啊把我带过去，把这包拿过来了，然后我就重新坐上了去学校这个公交车，心里感觉特别的温暖。 临走的时候有没有回头跟叔叔说一句叔叔再见？ 倒没有，这没有说出这样的经典的话语啊，但是我就记得当时自己那个特别的温暖啊，说了很多很多感谢的话。这刚才这个朋友提出来，我突然想起来曾经的这个温暖的回忆啊，是，这边好多朋友肯定还有更多温暖的瞬间想要跟厦门康乐进行分享，欢迎您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上边来进行留言。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第二时段更加精彩。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 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9月1号啊，很多朋友也都已经开学了，也祝愿大家新的学期呢可以一切顺利。同时，我们今天在话题当中聊一聊温暖这个事儿。郎平郎指导今天呢已经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发了文章，说今天是他离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的第一天，马上就有很多的球迷送上了满满的祝福，满满的温暖。所以今天的话题就是说一说您感觉温暖的那个瞬间吧。 哎，是，而且我们第一时段也送给了郎平指导一首歌，来自刘欢老师的《温情永远》。希望这样的一种温暖能够伴随着郎指导他的这个退役之后的生活啊，回归到生活当中，相信郎指导会变得更加的快乐的啊。当然今天也聊聊让大家感觉到温暖的瞬间。哎，这说实话，各位一发这温暖瞬间啊，把我曾经的很多回忆都给勾起来了。 对，刚刚你说这公交车上丢包人给你送回来的事儿， 是，就是人间自有真情在，这种真情其实就是一种温暖的感觉啊。我又突然想起来了，我小学3年级左右，当时被摩托车给撞了一下啊，这个是100%是真事儿， 命途多舛啊。 对，摩托车撞完之后呢，他想跑啊，结果路边有一位，这我得叫叔了啊，现在 把人给拦下来扣那儿了， 见义勇为，当时把刚想跑给逮住了啊，结果因为当时是我在我姥姥家住嘛，姥姥家啊是这个把门第一家，当时又喊又叫的就知道了，然后我妈啊，包括我家的这个亲戚啊，我爸都冲出来了，然后把这个事儿那人就给扣住了，然后送到医院，后来是没什么大事儿啊。当时就是特别的感谢那位见义勇为的人士啊，所以有这种见义勇为的行为，真的啊会改变很多人的这个人生的命运，同样也是一个最温暖的一件事儿了。 也说明啊，你是一个足够细心的人，能够时常去体会到人生生活当中的那些温暖，对吧？ 对，是啊。感觉到温暖这个事儿，当然很多是在记忆的这个大海里边，深层的啊，需要这个跟大家来聊天才能把它给勾出来、激发出来。夏萌，你人生当中感觉到温暖的瞬间是什么呢？也跟我们说说呀。 也很多呀，尤其是在有了孩子之后，你突然一下就是触角也变得更加敏感了，会觉得社会上很多人其实都非常的就是关心别人。比如说带孩子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这个医生啊、护士啊，会去提供方便。当看着你自己带着孩子大包小包的忙不过来的时候啊，很多护士都会去伸出温暖之手的，就经常能够体会到这种便利。有的时候我也感叹啊，这个社会上还是好人多的。 对，当然在说到温暖的瞬间的时候啊，我觉得它会是一个一个点，就记忆的一个点，在那个点是你生命当中觉得这个温情的时刻。 对 啊，你会有很多回忆，可能现在忘了，但是比如说偶尔听起来一首歌，或者偶尔我们提起来一件事儿、某个情节，您会勾连出来您生活当中曾经的那样的一种温暖。这所谓的人间自有真情在，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 就会有彩虹，所以你 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过度尽头不一定惶恐， 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 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流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 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 天上人间 如果 真挚的歌颂， 也是因为有你才会变得闹哄哄。 天大地大，世界比你想象中朦胧， 我不忍心再起哄，但愿你听得懂。 但愿你听得懂这样的一种温情暖暖。 哎，但愿你的触角足够的多，可以感受到社会世间给你带来的那些点点温暖。 就像这首王菲所唱的《人间》一样，唱尽了人间冷暖，但是更多的是一种温暖的感觉呀。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 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是你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 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流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里头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天上人间如果真值得歌颂，也许因为有你才会变得闹哄哄。天大地大，世界比你想象中朦胧， 我不忍心再起哄，但愿你听得懂。 天上人间如果真值得歌颂，也是因为有你才会变得闹哄哄。 天大地大，世界比你想象中朦胧， 我不忍心再起哄，但愿你听得懂， 但愿你会懂该何去何从。 就好像是不愿透露名字这位朋友说的，在你心累无助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还有身边的人在你的身后给你温暖给你安慰呀。 哎，还有单手扛冰箱的女汉子，她说，昨天我刚满四岁的小子突然跟我说，妈妈我爱你。哦，天哪，好暖啊。 这边还有小小强说了，终于知道夏萌这个这么厉害的这个歌声了，说今天他期待你能够唱大一点声，但是王菲的歌如果唱的声音很大，好像就失去了那种神韵了，是吧？ 就变成了刘欢老师。 对呀，刘欢老师和王菲老师合唱过一首《笑傲江湖》的主题曲，被誉为大象和蚊子在对唱。 我也不太能够欣赏那首歌。 哎，咱俩下期节目吧，把这首《笑傲江湖》主题曲争取给。 可以 带来给大家怎么样？ 我到时候就演小蚊子。 好，我就 演 大象，继续的模仿刘欢老师啊！这我还是坚持那个论调，北京广播电视台范围内唱刘欢老师的歌，我最高排到第二位。 那我必须就是模仿王菲排到第三吧？ 啊，第三，好，也够谦虚了啊。好，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跟夏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聊聊郎平卸任，感谢球迷的温暖厚爱，也说说让各位感觉温暖的瞬间。接下来进入到第二时段的资讯部分。 首先我们还是关注赛场上的动态。8月31号东京残奥会的第七天，咱们中国选手又获得了8金3银2铜，目前一共收获了62金38银32铜。当天晚间，东京残奥会男子铅球 F32级决赛，中国选手刘力以12米97打破了由他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获得金牌。女子400米 T37级决赛，蒋芬芬以1分01秒36夺冠。周兆倩获得了轮椅竞速女子1500米 T54级冠军。而在轮椅篮球女子1/4决赛当中，中国队以47比33战胜英国队，历史性闯入残奥会的四强。 9月3号的凌晨2点，卡塔尔世界杯的亚洲区预选赛第三阶段，也就是12强赛 B 组首轮当中，中国男足国家队将会与澳大利亚队交锋。一支是只有一位海外效力的球员助阵，那就是说我们中国队啊，只有吴磊一哥一个啊，这个海外的球员。另外呢，一直是只征召了一位在国内效力的球员，就是澳大利亚队，人家全都是海外的球员。那在身价方面呢，澳大利亚队几乎是中国队的一倍。不过，这主教练李铁应该他有自己的招，看看怎么样能够运筹帷幄，率领国足打好12强赛的首场比赛吧。当然了，身价差了6倍，我们看到这个中国队的主力门将严俊凌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对这场比赛做了充足的准备，也不能光看身价，希望国足能够有好的状态啊。 嗯，是的。那除了身价方面要 PK 之外呢，防线上的 PK 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那自李铁成为国足主教练以来，中国队大部分时间呢都是踢这个4后卫的阵型。中卫方面，蒋光太和张琳芃的组合基本已经固定下来了。只要他们俩没有什么伤病问题，那大概率呢，后防线上就靠他们俩了。不过场上作风要更加凶猛一些的张琳芃，在中卫位置上一直是一个定时炸弹哈，发挥好的时候呢，可以说让对手无计可施。但是只要有什么闪失，就有可能会酿成大祸。这也是中卫这个位置上的一个特点决定的吧。 嗯， 另外就是边后卫的方面，王刚和唐淼，打一打这个稍微弱一些的球队还行，但是碰上澳大利亚这样的球队，恐怕呢，李铁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了。 是中场方面大 PK 呢？目前情况，国足中场方面，吴曦、吴兴涵、金敬道大概率首发。原本在40强赛多次首发的张稀哲，赛前传出有可能被蒿俊闵所取代。不过这需要李铁去衡量球队在攻守方面的平衡性。而澳大利亚队方面中场有在上海海港效力的穆伊，但他却需要去竞争一个主力的位置。澳大利亚队的主教练阿诺德直言，要从8名中场球员当中选出3到4名首发是很有挑战性的。但是这也体现了澳大利亚队在中场的实力厚度。 嗯，而最高光的这个锋线上呢，中国队在锋线上派出吴磊和艾克森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吴磊之前40强赛的表现可圈可点，而作为目前在欧洲效力的唯一的球员，亚足联也认为吴磊是速度和捕捉机会能力都能够给对方造成麻烦的这么一位角色。而至于艾克森呢，在被规划代表国足出战之后，的确也增强了球队的锋线深度，有他们俩也给球队增加了一份信心。 另外关注到的是美国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在男单的一场焦点比赛当中，头号种子德约科维奇稍遇挑战，第二盘输掉抢七，但最终6-1、6-7、6-2和6-1战胜了资格赛的小将鲁内，挺进了美网的男单第二轮，豪取本赛季大满贯的第22场连胜。 嗯，我们来关注天上的事儿。神舟12号发射成功已经有2个多月了，空间站里的三位中国航天员化身神射手向地球传回了他们在天上拍摄的这些高清的照片。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就发布了神舟12号航天员在轨拍摄的高清大图，那么都非常的好看哈。当核心舱组合体划过北京上空的时候呢，聂海胜就拍下了北京夜景，能够在图片当中看见的就是这个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就像是天上的星星一样的明亮。 而近日人社部召开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议强调要对2021届未就业毕业生主动提供实名服务，引导失业青年多渠道登记，开展针对性就业帮扶，打造权威公信的公共招聘机构服务网络，加强对用人单位招聘的相关指导，着力做好困难托底帮扶，制定一人一策帮扶计划，着力强化风险防范应对，持续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的相关行为。 昨天，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了河北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李谦受贿案，对被告人李谦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300万元，对其受贿所得财物以举以追缴上缴国库。李谦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经审理查明，2006年到2013年，李谦利用职务便利敛收财产，共合计5048万余元。 由中宣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2021年开学第一课会在9月1号的晚上播出。节目以“理想照亮未来”为主题，讲述建党百年来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节目创新技术手段，把课堂搬上太空，跨越时间空间，联动多地场景，用戏剧化的手段打造沉浸式的课堂。 继续来关注由灯塔专业数据的发布的一篇报道，截止到8月31号晚间的9点30分，2021年暑期档总票房达到了73.78亿元。票房榜前三位的影片分别是《中国医生》《怒火重案》和《白蛇二》。 另外，关注一些生活的小百科，为啥瘦子也会得脂肪肝呢？胖子得脂肪肝的风险会更大，但是看着有些瘦的人，肝脏的脂肪含量也不见得少。包括饮酒、不良生活习惯、熬夜、高脂的饮食等等，都可能会诱发脂肪肝。 还有说这个割双眼皮之后为什么迟迟无法消肿的，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如果割完之后半年还肿胀明显，那有可能是内部受损组织形成的肉条，这就需要去进行二次手术了。 好的，我们这时段的资讯给各位介绍到这里。刚才说到割双眼皮这事儿啊，你说现在有的这个很火的这个流量的明星啊，就是粉丝管人叫哥哥，我在想了，是不是他这个双眼皮割完以后了，割俩眼睛之后了， 所以叫哥哥吗？ 叫哥哥， 嗯， 割双眼皮的哥。好，各位可以继续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上边跟夏萌、康乐就话题进行互动交流。咱们今儿就一个话题呀、啊， 嗯， 郎平指导卸任，感谢球迷的温暖厚爱，说说让各位感觉到温暖的瞬间吧。啊，好多朋友都聊了温暖的事儿啊，啊，一说温暖都愿意聊。小狼空也说了，下次选歌的时候最好选一个男女对唱的。是啊，我们刚才都说好了，争取下一回给唱一个这个刘欢和王菲的这《笑傲江湖》的主题曲《 蚊子和大象》。 对，看看这个蚊子和大象是一种怎样能够互相的很和谐的融入到一首歌曲当中。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第三十段精彩继续。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进入九月，京城近两三天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山区依然不时会有阵雨出没，早晚凉意渐显，午后依然会有些许小热，早晚外出要注意调整着装。今天傍晚到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温度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 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平原地区的最高温度30度。明天晨练气象指数为2，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合穿短袖类服装。此外，明天白天紫外线照射强度偏强，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防范。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十里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0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聊一聊温暖这件事儿。郎平郎指导的在微博当中发的这一篇离开大家的文章哈，不知道有没有看，看完的朋友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感想。反正我觉得挺感动的，有那么几个瞬间都有点眼眶泛红哈。聊一聊郎指导，同时呢也说一说温暖这个事儿。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我们是不是也经常能够感受到温暖呢？ 对，大家温暖的事儿肯定都有很多。这边已经看到了大家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上边的精彩的留言，看到了口罩有点亮，他说了行李太重的时候会有人过来问要不要帮忙啊，他说这个时候就感觉到很温暖了。 是的，在生活上、社会上遇到了一些热心肠的人，就会让大家觉得这个社会真的真美好。 当然了，行李如果不是很重的时候，也有人过来说要帮忙。 那我就得怀疑怀疑了， 是吧？ 不是我爱怀疑哈。 而且有一些，比如说去酒店什么的，可能这个门童啊，主动给您去这个抬行李。有的是需要收小费的，大家得注意一下这个。 咱们国家好像还好。 但是有一些高级的这些什么酒店可能会有这样的规矩啊。 哦，真的呀？ 对，注意点，别人家管您要小费了，您懵了。 我们也不去那种高级要小费的酒店啊。还有位朋友叫秋日的那朵紫云，他说有一天我去书店，正好下雨，一位不认识的这个陌生人，他看我没带伞，就跟我说，哎，你回那个书店里边去避一会儿吧，或者说我手上有伞，你要吗？他说那一瞬间就感动了我， 就自己这伞不打了， 给他了。我觉得接下来就有一段爱情故事了呢。紫云这位朋友后来没有说完啊，不知道是不是有爱情故事。 是，如果说是真是陌生人这样的这个热情啊、温暖，那确实还是比较少见的。当然，我觉得如果说两把伞，说借给您一把，可能这个是更多的一种情况吧。 所以怀疑嘛，是不是有爱情故事发生了。 这边还看到了红茶 T， 他说了差点迟到，有人给挡了一下电梯。哎呦，这太关键了。有很多朋友打卡的是掐点儿，比如说就掐还剩1分钟， 这电梯啊马上就关上了， 嗯， 你这边怎么摁都不行，得里边的人摁才行。哎，里边真有个热心人给您摁了一下，您挤进去了，结果成功的打卡成功了， 嗯， 感觉到倍儿温暖呢，啊，是吧？ 哎，我是曼联说给我媳妇儿买一大堆的零食，她乐了啊，这就是我给她的温暖。 你这 少吃点零食。 你给她买零食，是买什么零食啊？这是，您可以说说买什么零食，我们给您分析分析，在这个体育运动方面，它这个什么卡路里的含量啊，啊，脂肪的含量等等，有没有反式脂肪酸？ 零食，大多数零食都没有什么健康的嘛，健康的也不叫零食了， 零嘴儿。啊，还有这个洗手液太黑说了，无故被训，然后一个客户帮他讲话了， 嗯， 哎，那这个确实挺温暖的，嗯，就是当你在比较弱势的情况之下，有人能够伸手拉你一把，绝对是很温暖的一个行为。 嗯， 而且如果你们之间没有什么利益的关系、利益的冲突，人家只是啊觉得看不过眼了。 嗯，人家是善良。 对，同样这个温暖其实是一种大德的体现。 没错没错。还有一朋友叫彩霞，他说我做手术休息了快两个月，然后第一天回到学校上课，走进教室就看见黑板上写着“欢迎老师回来”，觉得特别的感动。 嗯，是。另外，这边我又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儿，会很让我觉得温暖的，就是比如说要降温了啊，您的爸爸妈妈肯定会各种唠叨，说必须得明天穿件毛衣，必须得穿啊，你各种不乐意，哎，不穿我这火力壮啊，必须得穿。 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你冷吗？ 啊，对，然后结果你就很不乐意的把这毛衣穿上了，结果第二天您猜怎么着？ 嗯， 当天突然降温10度。啊，其他人都冻得够呛，只有你这毛衣用上了啊！当时你就会感觉很开心，同时你也会感觉到很温暖，啊。 哎，还有叙述叙说，他说冬天很冷的时候，钻到暖暖的被窝里那一刻啊，还有爱人拉手过马路的时刻，还有呢出站口第一眼望见他的时刻，还有就是回家看见妈妈在门口等我的时刻。 哎， 太多太多太多了。 对，我突然又想到了一件事啊，嗯，就是比如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个人觉得会是温暖的一个瞬间，就是路边感觉一些小动物被很温柔的对待。 嗯， 比如说一些流浪猫流浪狗啊，饿得不行了，然后有很好心的这样的一些市民朋友们，他会偶尔去喂一喂这些流浪猫和流浪狗啊，对小动物有这样一颗爱心啊，这样的一种温暖的行为啊，我觉得说明，首先说明这个人很善良，同样也说明了他有一颗温暖之心，对待小动物，那我相信他对待同类一定也是非常的温暖的。 嗯，我就有这个喂猫的习惯，但是经常被我们物业说 啊，不让喂， 招来了很多小猫 啊，就是， 然后我就得站在那个围墙上去喂 啊。其实有点小动物挺好，说明有人气儿， 嗯。对 对，下回你跟保安说一说， 因为我很喜欢猫嘛。 啊，我喜欢狗 哦。我有一只猫叫石头，它在家养尊处优的，但是很多其他在外边的小猫咪就是上一顿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嘛。就我也有这个喂猫的习惯。 对， 嗯， 所以对小动物好这件事呢，它是除了说这个人比较善心之外啊，另外就是传递温暖的一个过程。包括小朋友去这个养小动物，从小让他的心里边充满温暖，充满善意，其实对于孩子的这样性格塑造是非常有利的、有帮助的一件事啊。 嗯，哎，你说到这个小动物和小朋友之间的事儿，我就想起来前两天不是总下雨吗？ 哎， 一下完雨，地上就会有蚯蚓，你见过吗？ 蚯蚓， 哎，蚯蚓就会有这个小蚯蚓，啊，因为我挺怕虫子的，我不怎么去招惹它。而那天我就看见有一个妈妈在跟她的孩子说，你知道吗？蚯蚓是一种益虫，它没有半点不好的，可能就是长得丑点，但是它绝对绝对是一个益虫。所以下次再看见有蚯蚓掉到水里的时候，哈，你记得拿一个小树枝把它捞起来，放回到草地里。 嗯，对 啊，我觉得这妈妈好有爱啊。 是，这个行为在《西游记》里边，唐僧经常有这个行为，唐僧怎么形容呢？这个行为叫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 哎， 这是一种 人间大爱啊， 善心的体现，同样也是一种温暖的这个体现。 嗯， 啊，尤其是小孩儿，如果您还是在堵在路上，现在可能跟孩子一块儿坐着车啊，你可以让孩子，让他的这个生活当中多一点这种温暖的行为，从小培养他这样的一种爱心啊，对他未来的性格将会有巨大的一个注意啊。 嗯， 另外这边还看到了 这是最爱的人在一块儿，他说了，热情得到回应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很温暖啊。 嗯，华北小新说，开车到公司，要是停完车再去打卡，肯定晚两分钟。忽然遇到一个女同事主动帮我打卡，特别温暖。但是被另外一位女同事举报她代打卡，给我打处分了。 哎呦！ 然后我俩就相互安慰了。 啊 啊！华北小新， 还有故事吗？ 啊，对，我们很想知道接下来的故事呢。 啊，你俩的怎么了？你俩举报那个，举报你俩那个，他跟你有什么关系？是不是？ 哎呦，这么一说， 暗恋你？ 三角关系呢？ 对啊，就是举报你俩这人，我怀疑他是暗恋你。啊，因为看到你俩的这个是吧，互相打卡，他心生妒意，啊，就会觉得这个心里受不了了，举报了一下。 嗯嗯， 是啊。 还有这个石家庄律师这位朋友，他说，嗯，春天里看到花儿努力的绽放，就觉得人间很温暖。 哎，是啊，有时候养一些这个很好的植物的话，绝对是不止增添了生活的情调，也给您的生活增加了很多的暖意，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尤其是家有小动物的话啊，在小动物训练好的前提之下，您多养点植物啊，当然这小动物得训练好，不训练好的话，它万一要咬您的花花草草呢，可能也感觉到心疼。是。 嗯，还有遇见这位朋友说，累了回家，妈妈呢在旁边碎碎念，让我瞬间又回到了世界的中心。 哎，是， 嗯，像我们前两天聊这个家庭的时候也说到了啊，一回家突然一下就变成了家里的主角。 对，提到爸爸妈妈，这个真的是我们提到这个温暖这话题的时候啊，那必须绕不过去的，就是世间给你最大的温暖的感情的感觉的，肯定是各位的爸爸妈妈。 嗯，我们的家庭。 我曾经很想知道，同样的话要说多少次才好，那些再三强调的老套，长大了才知道是不是需要，很少主动拥抱，就算为了自豪，腼腆的笑，要强而又低调，穿得不了我赠送的外套，过时也不丢掉，还是一样，太多理所当然，夏凉的那间放着我的床，歌颂这种平凡，一两句唱不完，恩重如山，听起来不自然，回头去看，这是说了谢谢反而才亏欠的情感。哦，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诸说。哦，爸爸妈妈总说淋漓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 哎呀，是啊，谈到了温暖这个主题，父母给孩子的这样的温暖， 嗯， 尤其今天还是开学的 开学第一天， 是啊，第一天， 父母给孩子，也有孩子给父母的。我这儿就看见一位妈妈，她说我女儿过生日那天，用她自己的零花钱给我买了一瓶香水， 哎呦， 还对我说儿的生日，娘的苦日，妈妈你辛苦了， 是， 我瞬间就泪奔了，孩子长大了，懂得感恩了， 是啊，孩子觉得感。懂得感恩，这是父母会觉得最暖心的时刻。 嗯， 而且之前我记得好像有一种倡议说，孩子啊没事多给父母洗洗脚。 嗯， 有这种倡议， 我记得好像忘了是个什么公益广告吧，就是一小女孩，那好早以前了， 哎， 一小女孩等着妈妈下班回来，然后一开门的瞬间呢，就说妈妈你辛苦了，给妈妈端着那个脚盆 洗脚水。 嗯， 是，就是所以如果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您也可以有时间帮您的父母洗洗脚，然后跟您的父母多聊聊天，多倾听倾听他们的现在的感受，这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一件最温暖的事了。 哎，剧本杀这位朋友跟我们透露了，他说早些年啊，这个马拉松比赛的保障呢不是很完善，跑慢点了这补给就没了，路边的一些私补递给了我一包板栗，被温暖到了 啊。尤其是那一会儿就是没有卡路里的身体里，跑不下去了啊，说是拿一个巧克力什么的，您先垫吧垫吧。 对 啊，真是遇到哥们儿一般的这种温暖啊。是，所以在社会当中，哎，这个所谓姐妹儿般的温暖叫什么？女生叫姐妹淘，是吧？ 姐妹淘 啊， 闺蜜团。 哎，闺蜜，对，就是闺蜜之间这种温暖，夏萌你肯定有很多的这种体会吧？ 其实挺多的，但是你说现在一样猛的想起来的话呢，也不太容易啊。但是因为我这个工作当中其实就有好朋友在嘛，所以只要每次上班你就都会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因为一上班一到办公室就能看见自己的好朋友。 没错，这个就是一种温暖的体现，温暖体现在与父母之间的亲情，包括父母照顾孩子这样的一种感情，同样体现在你与你哥们儿之间的在困难的时候伸一把手帮助一下这样的一个温暖。同时夏萌刚才提到了，可能就是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啊，与你的姐妹条朝夕相伴， 没条 啊，不是姐妹条，不是条是吧？ 对，不是一条一条的，是一条一条的。 啊，是，就你俩已经是感情融为一块了。 我们俩一块淘气呢。 啊，是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和听听 FM 上边跟夏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只有一个：郎平卸任，感谢球迷温暖厚爱，说说让你感觉温暖的相关瞬间吧。接下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首先我们来关注郎平郎指导。今天郎平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宣布自己已经离任，他说今天是我离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的第一天。郎平同时还透露，在离开女排国家队岗位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苏州给妈妈扫墓。一年前郎平的母亲因病去世，如今退下来之后，郎平表示以后一定要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2013年，郎平成为中国女排主教练。2016年里约奥运会，郎平带领中国女排获得冠军。今年的冬季奥运会上，中国女排小组未能出线。郎平表示，从个人角度上来说，这次奥运会未能完成任务，留有遗憾。但不管完美不完美，现在都要交棒了。 另外，根据 CBA 的相关记者的消息源啊， CBA 新赛季会采用赛会制并设立窗口期，国家队留出备战世界杯预选赛的时间。这个相关记者也写到，根据中国男篮的世预赛的赛程，在11月和2月份都有两场比赛。另外，知情人透露， CBA 新赛季会采用赛会制并设立窗口期，将比赛分段进行，这样可以给国家队留出备战和比赛的时间，同时也可以让参赛人员在赛会制的情况之下获得休息，以避免所有人都长时间在封闭环境之下参赛。目前 CBA 公司已经对举办地进行了相关的考察。而这个世预赛的中国男篮具体的赛程也给大家说一说，在今年的11月25号，中国队对阵日本队；今年11月28号，日本队是主场在迎战中国队；而在明年的2月份，这个中国队客场对阵澳大利亚，还有另外一场客场，这其他的比赛啊，另外还有4场比赛，刚开始2场在今年的11月份将会对阵的都是日本队。日本队现在这个他们规划球员八村垒等等是相当的猛，所以这一次看看跟这个正牌的日本队不服碰一碰，看看到底谁的实力要更强啊。 但首先还是让我们去关注即将开始的 CBA 新联赛。再来看一看 NBA 那边，今天湖人队呢，官方也宣布球队正式签约了隆多。隆多在被快船队交易到灰熊之后呢，近日是被管理层裁掉，直到今天他刚度过澄清期，湖人火速就和他完成了签约。隆多和湖人签下了一份为期1年、价值260万美元的合同。湖人官方呢也晒出了他的定妆照，而且还写到说他回来了。 而 NBA 的新赛季有5大热门的看点，第一就是改头换面的湖人队。在经历了令人失望的2020-21赛季之后，湖人在休赛期进行了一次重大重组，从奇才队交易得到了明星后卫拉塞尔·威斯布鲁克，也就是威少，与 詹姆斯和安东尼·戴维斯组成了三巨头。湖人名单当中有五位未来的名人堂成员，包括詹姆斯、戴维斯、威斯布鲁克、安东尼和霍华德，其中也是不乏相当好的故事情节啊。另外，湖人队下赛季在整个 NBA 拥有最多的全国电视转播权，这是充分的理由啊！相信啊，湖人队未来将是 NBA 的一个流量担当，而且。前两天的新闻也说了，湖人队现在是容纳老将30岁以上的最多的球队，被称为一个夕阳红的球队了。 是的，那除了这个关注夕阳红，也要看一看篮网队的健康问题。上个赛季东部半决赛，篮网就没有能够迈过雄鹿这道坎儿，没有发挥出他们的潜力。其实理论上来说呢，篮网应该算是整个联盟最有天赋的球员了，不过伤病太多太多。他们的明星三人组合凯文杜兰特、凯里欧文还有詹姆斯哈登在常规赛一共打了不到10场比赛，而且哈登和欧文在季后赛也遭遇到了伤病，结果呢，篮网是无法晋级总决赛。即将到来的新赛季，篮网只要保持健康，他们将会迎来一个球队历史上的得到总冠军的一个最好的机会了。 是，另外呢，这边波特兰队这个开拓者到底还有没有更多时间进行补强啊？利拉德明确表示对球队目前的阵容不满意，他希望看到一些重大的改进，以便在西部深度的联赛当中获得真正的竞争能力啊！但是这是未来，看看他们队有没有补强了。另外还有一个看点就是本西蒙斯在76人队的未来的情况啊怎么样啊？考虑到西蒙斯的年龄和整体能力，76人也正在寻找一位明星级别的球员来交换这位多面手啊。 还有最后一个看点，就是要看一看这个卫冕冠军的卫冕之路，期待一下雄鹿新赛季会有什么样的发挥。当然了，这个压力肯定还是真实存在的，因为整个赛季，雄鹿都必将是大家最为关注的那么一个球队。 是，另外再来关注一下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在男单首轮的一场焦点大战当中，头号种子德约科维奇稍遇挑战，第二盘输掉抢七，最终是6-1、7-6和6-2、6-1战胜了资格赛的小将鲁内，挺进美网男单的第二轮，豪取本赛季大满贯的第22场连胜。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女单首轮的争夺，中国球员张帅呢只花了65分钟就以6-3和6-4直落两盘击败了美国的本土球手巴普斯蒂特，也结束了个人大满贯女单正赛4连败，同时呢，这也是时隔2年之后再一次在圣法拉球场收获单打的胜利。晋级第二轮的张帅将会坐等资格赛球员拉杜卡努和幸运的落败者伊沃格勒之间的胜者。今年美网赛事呢，中国军团只有张帅一个人参加，这次也是张帅第9次出战美网女单正赛，此前一共3次闯入过第3轮，其他5次呢都是止步首轮。而自打去年美网开始，张帅在最近的四大满贯女单正赛之旅当中全部都是一战出局。 再来关注一下国足的情况，今天晚间国足将会前往卡塔尔多哈哈里发国际体育场进行12强赛的首战，澳大利亚赛前的唯一一次采场训练。对阵澳大利亚，国足的技战术和人员的使用大概率会沿用40强赛最熟悉的那套阵容。飞抵多哈之后，国足进行了5堂训练课，被教练组圈定在训练开始前接受采访的队员分别是张稀哲、吴磊、严俊凌、王申超和尹洪博，其中4人也是此前40强赛小组赛期间国家队的绝对主力。尹洪博虽然是金敬道的替补，但是出场机会同样是不少的，还有进球和助攻来入账。有媒体认为，从整个40强赛李铁对球员的使用情况来看，艾克森、张琳芃和吴曦，以及刚刚说到的接受采访的4位球员，这8名很可能会出现在中澳之战的首发阵容当中。那这样，国足的首发基本就浮出水面了，阵容还是4-4-2。门将严俊凌，4后卫啊，这是一个预测啊，是王刚、张琳芃、蒋光太和王申超。中场中路是吴曦和张稀哲，两翼是尹洪博和吴兴涵，而双前锋预测排的是吴磊和艾克森啊。 是的，咱们和澳大利亚的比赛呢，将会在3号凌晨2点钟进行。刚刚也有朋友问说具体的比赛时间啊，给大家进行一个预告。 好，我们第30段的资讯先给您介绍到这里，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通过郎平指导卸任，感谢球迷的温暖厚爱，大家也说一说让各位感觉到温暖的瞬间吧。 是，看见咱们的这个听听 FM 的讨论室里边、聊天室里边，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热聊哈。有一朋友叫做飞仔，他说，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一听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歌，看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就会觉得内心特别特别的温暖。这位飞仔这位朋友，估计是常年可能在国外工作呀、学习呀，对于这种升国旗、奏国歌的时刻呢，会有一种独特的情感。 是。还看到了猫小钻风，他说了，残奥会的比赛咱们运动员夺冠，这个冲线前几米带跑员松手让运动员自己个儿冲线，突出选手躲避相应的光环，说那一刻不只是温暖啊，也是相当多的感动。确实在残奥会当中、我们看到了领跑员他的无私的奉献啊，这样的一种举动更多带来的是一种暖意啊。 很好的诠释那首歌你是我的眼。 这边风中的旅行也说了，天冷的时候打开暖气就感觉好温暖哇。 没错没错。俏这位朋友也说，遇到会聊天会说话而且还总是有共同话题的朋友，那就是温暖呀。 是。这边还有朋友，这边看到的是彩虹糖齁甜，他说了、楼下的超市总会把一些看起来有点黏糊糊的这个蔬菜水果放在特价区，他说这个其实都是能吃的，一般也就是一两块钱，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的人来省点钱啊。其实菜和水果都是挺好的，他也买过几次啊，这个确实是一个很暖心的行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之下啊，这个超市它能够帮助到想帮助的人，绝对是一个很温暖的行为啊。 是。还有望月兔说，在自己最无助最失落最困难的时候，朋友给了一个温暖的拥抱，也说了一些暖心的话，一下就让我从这个寒冰当中解放出来了 啊！我突然又想起来一个事儿，一定也会变得非常的温暖，就是刚洗完车啊，大家脑补一下这个感觉、 下雨了吗？ 马上阴云密布要下大雨的时候， 那怎么温暖呀？ 啊，正当你以为自己白洗车了，马上下雨了啊，突然天晴了 啊，太阳暖了你一把 啊！太阳公公出来了，今天不会下雨了。那会儿你会感觉到相当的温暖啊！ 哎呦，天公作美啊！ 是，这边还看到了夜太黑，他说了，他觉得别人在你睡觉的时候和其他人说“嘘，小声点儿、那谁睡觉呢？” 是， 他觉得就很温暖。说其实我并没睡着。哎呦喂，您还挺有心计的， 正好感受到了这个温暖哈。我这儿看见一个叫吃大王的朋友说的也跟这个睡觉差不多的事儿哈，他说最温暖的大概就是我小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我爸我妈会过来看我有没有盖好被子。 哎呦 啊， 是，我突然又想起来了，我个人的一个经历，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我做的很温暖的一个事儿。 你温暖别人了 啊？对， 嗯 啊，当时我记得我姥爷是住在我们家里边，当时我姥爷身体不是特别的好，于是呢，我每个晚上。因为他打呼噜，有时候打那呼噜吧，我就怕他，呼吸上会不会有一定的困难啊？所以后半夜我经常过去去看一看他，拍一拍他，问一问说，老爷，别打呼噜了，醒一醒，喝点水吧。我就叫他一下，我觉得这个举动其实还是挺温暖的。要关注老年人的健康，所以大家，尤其是小年轻的朋友们啊，真的要多多关注父母，包括您的长辈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身体健康。其实，可能您的一点点的举动就会温暖您长辈的心呐。 我们今天在节目第一时段不也带了一条新闻吗？就是说，现在咱们北京马上就要有啄木鸟行动了哈，有很多去关爱老年人生活的这么一些志愿的公益事业去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教老年人用手机这个事儿吧，我觉得你可能教了100遍他也未必会，但是只要他们有需求，想要去寻求帮助，我们就能够伸出双手，我觉得这就是很温暖的事情。 对，有的时候你的这个举动，他这个态度其实就是温暖的。这个 不耐烦哈， 是所谓的这个姿态，是吧？ 之前还看呢，有一位朋友在网上就说，说他有一天那个妈妈问他说，这个手机怎么绑定钱包，怎么绑定信用卡、银行卡？他挺不耐烦的，他说我都教你好几遍了，你怎么还不会啊？于是呢，他妈妈就出去了。那等他出门的时候，发现老头老太太都不在家。他下楼一看啊，老头老太太就坐在楼下，跟那儿拿着手机，两个人一块戴着老花镜那儿研究怎么绑定呢。他一下就泪奔了，他觉得我怎么那么混蛋呀？就我妈妈问我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只要花可能30秒都不到的时间就能解决了。 对， 可是我就是没有告诉他们，我还凶他们了。 啊，这是你的一个朋友啊。 对， 可以提醒他下回遇到这种情况之下，想一想父母在他最小的时候一嘴一嘴教他说中国话的时候， 但我觉得很好，他马上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 对，所以温暖它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尤其是在跟亲人之间的这个相处当中，你最容易忽视到的可能就是你的最亲的人。 哎，我是谁谁是我还说，就是只要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光都很温暖。 嗯，是。这边还有 SK 问了周琦到底去哪了，也想给周琦带来点温暖啊。 不知道呀，我们想送温暖人也不要啊。 周琦现在是在这个辽宁队，代表辽宁打这个全运会，全运会之后了人家肯定回沈阳啊，人家就安在沈阳了，老婆孩子都在沈阳呢。 就是回沈阳。 对，回沈阳，估计大概率跟辽宁队一块训练吧。反正新疆给不了他温暖，其他地儿总归能给他温暖的。 嗯，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 是，所以这个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您在某一个工作的这个单位或者岗位感觉不到这个工作给您带来的温暖啊，或者什么什么的，换一个地儿，是吧？总有重视您的地儿，总有能够理解您的地儿。 哎，这不是天上就有？8336就说坐飞机的时候，空姐的温馨问候，我都会报以同样的问候。 哎、是啊，一般都会这个说，这飞机上的这毛毯可能就是有限的，所以大家如果感觉到不那么温暖的时候，上飞机赶紧把漂亮的空姐叫过来说，我需要一个毛毯 啊，还是说可乐、雪碧、矿泉水？哎，不是，那是列车了，火车上，空姐会问，今天是要茶、咖啡还是白水呢？ 还有一个，橙汁儿， 可乐、雪碧、矿泉水 是啊，这是 Coca Cola 还是这个什么？有那段子吗？之前一说橙汁儿啊，这是都明白了，看着。WW 一个小笑脸，看到您的这个都懂了，您懂了是吧 ？SK 他说了，人间确实自有真情在啊，但是这样的一种温暖啊，有的时候还是需要我们是啊，在感情当中啊，大家在生活当中往往不太注意温暖的这个行为。你比如说啊，可能你跟你的同事啊，有的时候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应该可以把这个关系啊，这个热度增加那么一两度， 和朋友吗？ 啊，朋友啊等等的这个温暖的感觉增加一两度，有时候你就是多点个头，多来一个笑脸，可能人家就会感觉到一天就是元气满满、温暖满满的感觉了。 是的，其实你就是随手一个微笑的事， 对 啊，你就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是所谓的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帮人一下，手有余温呐、啊。这个余温就是温暖的感觉。 同时我觉得在回到家里的时候啊，以前不经常会说吗，说咱们呢其实最缺的就是说我爱你的勇气。 哎，对 啊，经常会对朋友对恋人说这三个字，但是往往呢遇到自己的爸爸妈妈就难以启齿了。不过还好现在很多年轻人说我爱你的次数越来越多了，请大家把我爱你这三个字经常的送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吧。 没错，这边还有朋友说啊，他喜欢空姐。我是谁说的？ 我是谁？谁是我啊？坏人。 是啊，喜欢空姐儿，这边还看到李大本是提醒了夏萌，你刚才说的在火车上卖的这个、 可乐、啤酒、矿泉水、花生、瓜子、方便面 啊，这是上联和下联，横批是什么？ 横批抬脚。 对， 嗯， 脚挪一下了啊。 还有现在高铁上的有垃圾吗？ 啊，对， 有垃圾吗？ 啊，可以扫码。 阿姨问一下。 对，欢迎扫码。是，这边 EK 也说了，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家还是最温暖的港湾啊！啊，说他也是支持周琦回家。 哎，是的，是的，人到了这个岁数了，其实回家，什么都好。 是啊，又聊起前两天的话题了，回家真好、啊。 哎呀，我们环环相扣啊！ 好，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上面跟夏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今天的金戈铁马从晚高峰的5点到7点陪着各位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还有大概半小时的陪伴。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继续回来哦。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 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3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晚高峰两个小时的时间呢，康乐和夏萌在直播间陪伴您聊一聊温暖的事情。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我们有没有遇到过温暖的事儿呢？ 哎，是这边看到了小快快，他说了，哎呦，我有同样的感觉呀、啊。他说洒水车快到我跟前的时候就关掉了。 哦，那得谢谢司机 啊。但是我想在最热的天的时候，就洒水车在我面前经过的时候，我就想，哎，怎么关了呢？往我身上淋一下多好、啊、 别，那都是中水 啊。是吗？那不是那个自来水啊。 下次别犯傻了好吗？ 天哪，我太幼稚了。 嗯，还有朋友这个45了啊。我是谁？谁是我？说45了啊？没有，现在呢是北京时间6:36。您那儿是不是比我们快一点呢？啊， 这边 EK 说了，火车盒饭啊，说是不是这个横批啊？刚才提到了这个、 啊、 可乐、啤酒、矿泉水啊，花 生、 瓜子儿、 方便面、 方便面。 小小强说，火车上还说盒饭有需要的吗？就是不说价格 啊。啊，是。结果 现在高铁上的盒饭没有那么贵了吧？ 这个。谁吃谁知道啊，谁用谁知道啊。 我记得就是没有以前说一问哟这么贵呢，就是不吃不吃。现在还是觉得这是比外边贵一点，但是还是能吃。嗯 啊，反正我一般坐高铁我就自己带饭。为什么呢？自己带的多香啊。 哎，可是你不觉得就高铁上你就闻见那个方便面的味道吧，很不爽。 对。 就凭什么你带了我没带。 是。一般我在车上都不好意思吃这种味儿特别大的， 哎、味儿太大了。 对、 嗯、 我顶多是来一个这个汉堡包这种的， 嗯、我以为来个周黑鸭呢。 啊，对，那都不行、 嗯， 或者臭豆腐这都不行，榴莲这都不行。 榴莲、人家应该不让你带上去吧？ 啊，忘返了，榴莲忘返，你不用回家了。 啊、哦，你是带这个了、嗯？ 对，这边还有朋友，我看到啊，也提到了。关于爱情方面啊， 哎呦， 这是快乐小男孩说的，有人爱着我，有人牵挂我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温暖啊。 嗯， 啊，这种暖意，跟爱情相关的。 刮风下雨天， 对， 你的对象人来接你一趟。 是，爱情它不是说什么风花雪月浪漫的事是吧？夏萌，就是得过日子得。就你得找个过日子的人，不经常家里提到的吗？ 爱情的最初还是需要有风花雪月的，不然怎么到过日子？上来就过日子，谁跟你过呀？对不对？ 是啊，就是什么阶段都得有， 对 对 对，嗯， 就是刚可能这个激情散尽之后了，然后你就觉得这个哎，是怎么怎么着了？以前的那个感觉可能不见了，但是这个时候你进入新的阶段了， 嗯、 比如说你有更多的责任感啊。啊，有更多的这个生活当中的相互的关爱的体现， 嗯， 这就是温暖的存在了。 哎，我们哪天要不要说一说爱情这个话题？ 好啊， 来八卦八卦 啊！爱情这话题那真是这个包罗万象啊、 嗯、 啊！因为人类 这样的一个繁衍，包括等等等等，其实真是跟爱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啊。 嗯，到时候也听一听大家的故事啊，我们也八卦八卦。 哎，而我觉得如果咱们聊爱情这话题可以有很多分支。 嗯， 如果说单一个爱情太大了。 对 对， 你是打算把爱情切断？ 对，切断，比如说这个什么什么时期的，或者说谁跟谁之间的这个爱情啊，就能分很多很多种。 嗯， 对啊，这个写本书都行了。 哎呦喂，你可是有经验啊！大家感兴趣吗？ 啊，失败的经验也是经验。 嗯，还有李大本是跟还那回顾这个夹生饭带来的温暖呢。 啊， 99年去西安的火车上吃盒饭，40吃完闹肚子了。 哎呦， 米饭夹生。 是的， 现在想起来，这都是人生的趣事儿啊！ 一个阅历啊、但是如果说什么事儿最温暖呢？您拉肚子的时候，旁边一个人说，这个吃了这黄连素啊、就怎么怎么着，什么什么那个泻药啊，啊，一吃就好。哎，您一吃好了， 只拉肚子的药吧？ 啊、对，给说反了。啊，那会儿就觉得非常温暖，就当你最需要的时候，你还没提帮帮我，人主动上门帮忙了，您说这温不温暖呢？ 嗯。哎呦，还说到爱情，你看大家伙儿这个表达的欲望呼之欲出 啊， 是吧？ 是、 赵军都给我们八卦起自己了。还有4048说，爱情肯定是需要风花雪月的，过日子那叫亲情。 对啊、就爱情它会转换为这个未来的一个亲情。 嗯、 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肯定就是转换为更深的一个亲情，一种所谓的陪伴。啊，这个咱们真正能聊好多期节目呢啊！ 今天聊温暖啊，今天不聊爱情， 是聊温暖。这边4955他说了，回宿舍，他就会觉得很温暖啊，吆喝啊，是什么吆喝一宿，喝一宿，吆喝， 回宿舍喝一宿， 不是喝一宿，是吆喝啊，什么这个是。 那宿管老师就要进来给你送温暖了 啊！我理解您这意思，是不是吆喝一嗓子 啊、 然后就是有人给您送来这个充电宝啊，还是什么的这个？哎，这跟那天说上厕所忘带手纸有联系、给您送手纸，那多温暖的一个行为呀、 很多温暖，哎，你说 患难之交， 嗯、很多温暖还是来源于这个家庭的。我刚看见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起自己的妈妈，确实谈到温暖呢，这个人生当中第一个给我们温暖的就是我们的母亲了。微博和微信这会儿大家还是可以继续和我们聊一聊温暖这个事儿。那么第四时段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资讯，包括体育消息的啊。用户1213这位朋友不要着急呀。 是，我们的金戈铁马在进行改版的过程当中，不只关注体育，也关注社会的方方面面。您的关心就是我们的关注啊，当然基本上全覆盖啊。体育每天的重头戏的新闻，我们全都一个不落。而且大家想要有什么特别想聊体育的朋友，您可以随时提相关的问题给康乐、给夏萌，我们及时给您进行解答。您说怎么办啊？这必须得都得。安排到位呀、这个面面俱到也是一种温暖的体现啊。 司马光砸缸也说，我和媳妇儿每次去西山大觉寺喂流浪猫的时候，当猫咪们在吃饱喝足之后用小脑袋蹭我的时候，我就很开心， 哎， 心中也暖暖的。大觉寺我也去过，那儿的猫已经是小肥猫啦， 是变成加肥猫那么胖了，最好啊，被您喂的啊，这是您的功劳。时光雕刻他说了，郎平指导谢幕和他的这个，这个队友们等等的拥抱，他说他当时就看哭了。 嗯，是。 是，这个是多温暖的一个场面啊！所谓的患难时刻见真情啊、在最巅峰的时候，你往往看不出来是多么的温暖，但是，一旦谢幕的时候啊，这种温情出现了，我相信郎指导永远这一幕会刻在他的记忆的深处的。 来，我想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郎指导今天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的一段文字，其中有一段呢很打动我。他说，这一年多太忙太累的时候，心里有委屈的时候，我总是特别的想念老妈。想像以前一样和他老人家说说话。今天呢，我给老妈带了两束她最爱的花，沏上她最喜欢的茶，我们聊了很久。我告诉她，我退下来了，以后一定花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块，让她放心。还特别谢谢老妈这么多年对我的理解和支持。我对老妈说，从我自己的角度，这次没能圆满地完成东京奥运会的任务，确实留下遗憾。但不管是不是完美，我都要交棒，要告别了。 这一路上并不平坦，但是因为我热爱，所以我吃的苦受的累都值得，成败得失高低起伏都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要经历的，都是获得，都是财富。最后他说，回首这么多年的排球生涯，我感觉很满足，很幸福。 是，相信来自家庭，来自女儿的这种温暖的感情，会给郎指导相当大的一种安慰的。这边也看到了风中的旅行说，赢了一起狂，输了一起扛。 嗯， 哎，这句话是多么温暖的一个对球队的爱意呀、 啊！嗯，国安球迷永远都是那么的举气。啊、还有陈书明说，我坐火车最喜欢带的就是奶酪啊，还有这个火腿、法棍、小西红柿，再小喝一杯白酒，很爽。 哎， 陈书明，您是在国外吗？还能带酒上火车吗？ 啊，小酌一杯，他的意思。 对， 是，就是在这个，尤其你旅行的过程当中，这种，舒适感，其实一种是一种温暖的体现、 嗯、 啊。吃点好吃的，看着窗外的小景，再配上一个悠闲的心情，然后一种暖意再融上您的心中。 啊、 嗯、啊，然后再听听我们的体育广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啊，这个小日子得多好啊！ 哎呀，还有李大本是说，老妈给宅带鱼的时候就是温暖。哎呀，这个这画面，我想起来，我眼泪都要下来。我就想到我妈小的时候啊，我妈总是给我那儿包小龙虾 啊， 嗯，给我攒一堆小龙虾的肉。 是，就或者说把瘦肉都给你吃，专门把瘦肉都挑给你。 小龙虾哪分什么肥瘦啊？ 啊，我说这是其他的菜系，啊、比如说把这个青菜她自己留着吃，把瘦肉都给你。 啊，可是我也爱吃肥肉呀。 啊。你这饮食习惯啊，我真是摸不准。好，各位继续在微博、微信和听听 FM 上面跟夏萌、康乐进互动交流。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话题，郎平指导卸任，感谢球迷的温暖厚爱，也说说哪些让您感到温暖的瞬间。接下来进入到第四时段的资讯部分。 进入第四时段，我们首先还是来回顾和话题有关的这条消息。今天中午，郎平发文宣布自己已经离任。他说，今天是我离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的第一天。郎平还回顾了自己这两年的心路历程，并称东京奥运会对他来说确实留下了遗憾，但不管是不是完美，都要交棒，都要告别。回首这么多年的排球生涯，感觉很满足，很幸福。此外，2023年男篮世界杯预选赛抽签仪式今天已经结束，中国男篮和澳大利亚、日本以及中国台北队同组，根据规则，小组前三才能进入下一阶段的比赛，而日本作为东道主国家之一，已经自动晋级正赛了。而国际篮联随后也更新了比赛的赛程，在今年我们将会有两场比赛，分别是主客场面对日本，时间是11月25日和11月28日，其他的四场比赛都是在集中都是在明年举行，2月25日、2月28日以及6月30日和7月3日，我们分别将会在主客场面对澳大利亚和中国台北。 另外关注到的是，国足12强赛的首战与澳大利亚的比赛即将打响。根据相关报道，国足本次出征做好了充分的生活物资的准备。报道中称，出发之前，全体的出征人员都做好了长期驻扎海外的准备，必要的训练装备，比如手套、钉子鞋，这是标配。而在私人的装备当中，所有的球员都在出发前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两副印有自己卡通形象的定制护腿板，将会陪伴他们度过12强赛的征程，这是一种安全的保护啊！哎，这个护腿板是踢球的人最大的温暖的体现了。另外，主教练李铁也称自己代购喝半年的茶叶啊，其他爱喝茶的教练、队员等等的工作人员同样带了能喝数个月的茶叶，基本每个人带了一套茶具啊。尹洪博是队内所谓的这个养生专家，带了很多的营养品，在他的房间里，什么冬虫夏草啊、人参片、三七粉等等的大枣啊，摆满了整张桌子啊。看来这个国足，哎，我倒是有个疑问呢。 嗯， 他们带的茶可别都带同一种茶呀，啊，穿换着喝多好啊！ 我估计个人带个人爱喝的啊，红茶呀、绿茶呀、普洱啊，应该什么都有，这都有茶具，说明个个都很专业呀。 再来看一看吴磊最近的情况。吴磊近日是接受了人民日报的专访，也表达了自己对于十二强赛的心态。他说呢，先谈到了在西班牙人踢球的感触，谈到十二强赛的时候，他又说，进入十二强赛，每支球队没有很大的实力上的差距，比赛要一场场打，分要一分分拿，只要我们对自己有信心，任何对手想赢我们都没那么的容易，都是很困难的哈。也希望就像吴磊所说的那样，有信心，对于任何比赛呢都是心里有底的。还有根据 CBA 公司的规定，昨天呢是新赛季球员注册的最后一天，但是周琦依然没有完成球员注册和签约，那这也就意味着周琦确定是无缘新赛季的 CBA 联赛的。所以作为中国男篮主将，周琦将会面临一年无球可打的局面。明年如果真的新赛季如果真的无球可打的话，那对于周琦来说呢，确实是一大损失。当然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因为大魔王呢还有另外一条途径，那就是去海外联赛打球，无论是 NBA 欧洲或者是澳大利亚呢，周琦只要想出国留洋啊，都是有机会可以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的。国内的媒体人半神半卡特通过社交媒体就说，只要球员合同到期，按照国际篮联的规定，该球员如果想去海外联赛，篮协必须要开具澄清信。所以周琦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去海外联赛发展呢，也值得期待哈。 是得新疆队这边给开澄清信，另外如果篮协这边说我就能给开了，那其实这意思 省去再去和新疆队周旋的那个功夫了。 对，就是篮协这边是最后的掌握话语权的，看看怎么办。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机票退款慢，投诉渠道不通畅，行李托运费用贵，针对旅客乘机出行的各种难点痛点，民航局是颁布了公共航空运输旅客的服务管理规定，重点聚焦消费者权益保护，对客票销售、行李托运、超售处置等易于产生纠纷的环节提出明确要求。新客规是在9月1号起正式实施，旅客出行会有哪些变化，咱们一块儿来了解一下。首先一个变化就是客票的退票7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成相关的退款手续，这就解决了之前的很多的这个退款比较慢的问题啊，真是一件好事儿。 是的。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要看到的就是行李的规定不再一刀切了啊，行李是不说话的旅客，那么新客规呢不再对行李的尺寸和重量、免费行李额、余重行李费、小动物运输等等进行统一的规定，而是要求承运人根据企业经营特点自行去制定相关的标准。 另外也是看到了在行李错运漏运这种情况呢，长期以来是各国民航服务的难点。对此，新客规要求承运人、机场等方面建立托运行李监管制度，防止发生行李运输的相关问题，同时也重点明确了行李延误、丢失、损坏等情况之下的处置要求，充分保护旅客的财产权益。 还有就是超售是国际民航界的一个通行的法则，既能满足更多旅客的出行需求，也能有效地避免座位的虚耗。目前行业存在超售后的处理不够规范等等问题，投诉还是非常多的。那么民航局运输司的司长也介绍说，新客规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之上，对超售时的信息告知、征集自愿者程序、优先登机规则、被拒绝登机旅客赔偿等等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新客规强调承运人等等应当在经征集志愿者程序未能寻找到足够的志愿者之后，方可根据优先登机规则呢确定被拒绝登机的旅客。还有就是旅客维权的问题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投诉是旅客重要的一个救济的渠道，新客规还增加了旅客投诉一章，规范了投诉处理的流程，进一步健全投诉反馈机制。 而在8月下旬，作为北京广播开放日的活动之一，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在已经正式开启了报名的通道。报名者需要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或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100.6 的公众号来下载报名表和参赛的承诺以及免责声明，并将报名表电子版与设计作品发送至大赛组委会的指定邮箱，装置装饰这个拼音的小写@163.com。